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, Dido。 当你偶尔迷茫，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流声，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，我是余月。今天的第一首音乐是1968年的电影《西部往事》的同名主题曲。这是一部极富人性的西部剧情片，讲述了一名神秘来客来到了西部小镇上，被卷入一名寡妇与铁路大亨的土地争夺战。这部电影由贝纳多尔·贝托鲁奇编剧，随后在1970年他执导并编剧了电影《1900》，讲述了两位出生在同一天的两个人从小就结下了友谊，然而因为地位阶级与出身经历的不同，使两个人的人生产生了天壤之别。这是一部在当时巨星云集的电影， 同时呢，埃尼奥·莫里康内的配乐也是堪称精彩啊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分别是1900的主题曲和电影当中艾达的出场曲。 托鲁奇的电影《同流者》，也有人翻译成随波逐流的人。这部影片呢，讲述了一个随波逐流的落寞公子的故事。但是这部电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映的时候，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，不仅是一部心理分析片，还是一代人的历史写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主题曲。 上面这首 Tango 名字叫做《巴黎最后的 Tango》，是同名电影当中的插曲。这是一部在影史上享有盛名的爱情电影。由于不同寻常的镜头语言以及剧情，上映的时候在美国和欧洲都造成了轰动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此后成为了许多舞台演出的背景音乐，比电影本身好像更具流传度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电影《遮蔽的天空》当中的主题曲，由坂本龙一创作，他也参与了末代皇帝的配乐。

夜间本市风力不大，辐射降温有力，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十度左右，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。天气十分寒冷，要注意防寒保暖。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气温可回升到零度左右，扩散条件较好，风不大，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白天多云转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零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、咳嗽痰多而担心吗？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，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。 FM 九七四， 爱 面 前就是喜欢听。 北京 Music Radio。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？当你遇到爱情，拥抱浪漫时刻。 I love you, Ditto。 当你偶尔迷茫。感觉不到快乐。 做人如果没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？ 当你为了梦想，准备放手一搏。一首歌曲，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，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。月影留声。 欢迎收听月影留声，我是于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一起来聊聊意大利导演贝纳多尔·贝托鲁奇的电影音乐。下面的两首歌都出自他的爱情电影《偷香》。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纯洁的女孩寻找自己的生父、认识这个世界的旅程的故事。这是贝托鲁奇为数不多的用流行歌曲当背景音乐的电影之一。 Seven years of bad love. 托鲁奇的最新电影是2012年上映的 3D 电影《我和你》，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尼可洛·阿曼尼提的小说。和导演的几部前作一样，整部电影几乎就是几个主角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，试图去逃避外面的大世界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主题曲。 to mess around with another man. I'm going down to shoot my old lady. No, I found her messing around town. But hey, Joe, I heard you shot Joe. 上面这首曲子是电影《戏梦巴黎》的插曲，是贝托鲁尼2004年的爱情文艺电影，以法国1968年一段历史为背景，讲述了三名青年雷奥、马修还有伊莎贝拉的爱恨纠葛的故事。下面的法语歌曲也是电影的插曲之一，在电影当中提奥与马修在酒馆喝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听到这段背景音乐，非常的富有法式风情。 confiance, je me dis, tout pourrait changer aujourd'hui. 你介绍的电影都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多尔·贝托鲁奇编剧或者导演的作品，他独特的电影品味不仅给全世界影迷带来了很多的精品佳作，也带来了很多高质量的电影原声碟。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还是一起来欣赏电影《末代皇帝》的主题曲。这部电影也是贝托鲁奇导演生涯的巅峰之作。影片不管从叙事结构、摄影构图、镜头语言的运用，还是人物内心的构建等等方面，都是教科书级别的。这部电影的配乐也采用了三位音乐大师合作的方式。那伴随着这首主题曲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。感谢收听，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